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的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各位好，一首来自周杰伦的《稻香》来开启今天的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琳，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都可以。另外呢，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跟我留言。好的，继续来听到的是蔡依林的《说爱你》。 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一开始我是不是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好珍惜，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总比怎么想到是会是我们都没想过真爱，到现在突然期待，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就从今天起 wish， 像一个陷阱却从未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就请给我惊喜。

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这首歌是来自刘若英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这首歌总会浮现出一幅画面，就是一个女孩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站在一棵树下等待着自己心爱的男孩子。我想可能会是很多年前看 MV 的时候留下的深刻印象吧，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这个画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继续来听到的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点播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也许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点的歌曲哦。继续来听到的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真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太悲伤，有些心情该释放，直到眼泪它自己落下，才发现骗不了自己，其实很爱你。现在学着去遗忘，躲开有你的地方，回忆被谁放在书架上，把它从最高的地方落下，感动越是深刻，寂寞就越伤人、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段伤痕，像白纸的天真，仿佛被你伤得好深，相爱不需要理由，离开也没有理由挽留。现在学着去遗忘，躲开有你的地方，就越伤人，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段伤痕，像白纸的天真，仿佛被你伤得好深，相爱不需要理由，离开也没有理由挽留。就越伤人、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段伤痕，像白纸的天真。 欢迎回来，音乐留声机，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张韶涵的《其实很爱你》。常常会有一些朋友告诉我说，哎，我其实很喜欢一个女生，但是我不敢跟她讲。又有一些男生会有这样的体验，说我一直在暗恋着谁谁谁，可是呢却没有勇气去表白。我想如果说你有喜欢的人的话，一定要鼓起勇气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因为毕竟爱的人一旦错过就不会再回来了。继续来听到的是方炯斌的《天黑黑》。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老老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温馨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情，只为惊喜，活出去爱才有意义。相信爱了就会爱得起，相信自己不会输不起，爱是一场。 这首歌是来自梁咏琪的《爱得起》。那么前段时间也看过梁咏琪的一个访谈，虽然说她现在很少再出现在公众的荧幕面前了，那么上一次看到她是参加鲁豫的一个访问节目啊，当时她也说了她之前的一些这个星途啊，这个事业一直都是顺风顺水，包括拍戏啊，包括唱歌啊，一直都会得到大众的认可。那么现在呢，是因为结婚以后生了孩子，一直是在专心在家带孩子，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好非常合格的妈妈，然后呢顺便做一做自己的设计啊，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因为女星她不可能一直是那样的红火。如果说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些更加喜欢的事业，包括回归到家庭，我觉得都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继续来听到的是苏有朋的《擦肩而过》。 萍水相逢，随清晨停停走走，你我的梦随着人潮擦肩而过。天亮的时候，我的心还在梦游，未曾结束昨夜深情的回眸。我终于明白，其实你我都想拥有，在青春路上相互回眸那一刻，爱情擦肩而过的时候，也曾想要珍惜那激动，只是握不住彼此不同方向的手。你我擦肩而过的时候，也曾留下动人的传说，是否还能够为我等待